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铜林向武云飞提出进剑山的目的，这就叫以诚相待，有啥说啥。武云飞听了，嘴没说，心里的清楚，这佟林浑身上下都是胆呢、多大的胆子，是你有能耐，但你就一个人来，这玩意儿也悬不楞登的，就凭你能把蒙丹蓝普拿走吗？可要这么说，又怕伤了佟林的自尊心。一瞅佟林挺着急，还只好把实底告诉他。佟侠客，我先把话跟你说清楚啊，这份至关重要的盟单好像放在鱼骨寺。哦，鱼骨寺在哪儿？在这往西北去，离着燕王的王宫8里地，在个山沟里头。这个鱼骨寺有几个大和尚，太不好惹了。大概我要说出来，您能有耳闻。鱼骨寺的老当家的，就是一目了然僧，了然长老。他有两个师弟，一个是了因，一个是了尘。我再给您提个醒。一目了然僧有个徒弟叫石头僧，您大概知道吧？我听说跟您了还结下怨了。哎呀，佟林想起来了，对，我可知道这个石头僧啊，在3月3亮标会上，我们俩动手交战。这石头僧勇力过人，招法奇特， 把我累得口恰鲜血，一口血喷到他的脸上。当时他用手一擦脸的功夫，我拽出宝剑，秋风落叶扫，是剑斩石头僧。这事儿能忘得了吗？吴云飞接着说，石头僧死在北京，把他的师父都疼坏了。他那两个师叔了因跟了尘也起誓发愿要进北京去找您去，非要给图纸报仇。另外了因和尚还有个徒弟叫鱼骨僧，论功夫高于石头僧，光好本领练了61年，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13太保的横链，刀砍一个白印，枪扎一个白点。这人掌法奇特，武功太高。现在他们爷四个住在鱼骨寺，鱼骨寺后院有个亭子，这亭子的名字叫鬼见愁。哎，据说这份蒙丹就搁在鬼见愁。你想想，这么重要的东西能不妥善保管吗？当然了，这可是听说，究竟蒙丹放没放到那儿，我可不摸实底。比方说同侠客有朝一日您到了鬼见愁没找着蒙丹，您可别怪我啊！别说我满嘴胡放炮。哦，好吧，哎呀，你能向我提供这么重要的情况，我真是感恩不尽啊。那么我在你这歇会儿，我就赶奔鬼见愁。 不行， 同侠客，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呀、啊、现在什么时候天快亮了，行动诸多不便，再说你也累了，您就在我这休息、嗯、养足了精神再去也不迟。不过呢，您放这心，在我这住太安全了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佟林点头称是，打着就住到吴云飞这儿了。吴云飞给拿吃的拿喝的，哎，倒也逍遥自在。佟林心里着急呀、啊、我在这多耽搁一天，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，恨不能把事情办完了马上回公馆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吴云飞从外边回来了，仍然把窗户门关好了，用窗帘挡上，门帘盖上，来到里边见佟林。佟侠客，我为这件事儿我又摸了摸底，了解了解情况，那份蒙丹果然就在鬼见愁，在鱼骨寺。哦，太好了。可是呢，还有个情况我得跟您说，这个鬼见愁啊是一座天然的山洞，经过人工的修造，那里边全都是机关消息和埋伏，一步一个坎儿，就是大罗神仙进去也休想出来。我说这么危险的地方，我真替佟侠客担心，我看您还是不要去了吧。一旦有个马高凳短， 您连个帮手都没有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您呢就走，我送您出剑山，您回到公馆之后呢，多找几个朋友，群策群力嘛，大伙儿一块儿赶奔鬼见愁，那还有点底，不知道佟侠客意下如何。好，好，我一定听你的。可是还有一样，我得看看鱼骨寺在哪儿，我得看看鬼见愁什么样，哪怕我不进去，到外边转一圈，我做的心里有数，我才能走呢。好吧，那我就带路陪您去一趟，多谢多谢。你看这个武云飞还真够意思。两个人正在屋说着呢，就听外头有人说话了。嗨，武云飞，想不到你吃里扒外呀、啊！鹰王对你不错，你反倒向着佟林。好小的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你鬼鬼祟祟做这些事情，我们完全都掌握，你还走得了吗？吴云飞和佟林在屋里听得非常真切，顿时颜色更变。紧跟着门一开，从外边进来俩人，来到吴云飞近前，官司犯了，走，见鹰王去。吴云飞伸手刚要拉家伙，被这两人一左一右啪啪把胳膊给夹住了，想要动转势比登天。这俩人的手比钳子还硬，吴云飞借着灯光一看，这俩主一个细高挑，一个短粗胖。细高挑的这位须眉全是白的，白小辫在肩头挡着，周身上下一身青。再往脸上看，窄脑门尖下壳，这脸属于狗舌头一条，斗鸡眉，抠了眼，一对金眼珠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刻下一部白胡。那个短粗胖浑身上下也是短一斤小打扮，眉毛头发胡须全是白的，长得是娃娃脸儿，一对笑眼儿。他就是不笑，你看着他也好像笑，一步隐然飘洒千金，耳目如电。吴云飞看认识鹰王手下的两名战殿将军，跟自己都一样。那个细高挑叫王殷，王怀亮，这个短粗胖叫孙志，孙茂昌，两位唐人名的剑客，在鹰王面前不敢说说一不二，也差不多少。吴云飞心说倒霉，真倒霉，真是隔墙有耳，我觉着我办事挺秘密，怎么叫他们发现呢？这下把佟林可毁了。佟林呢，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，赶紧一撩衣服，嘎嘣长亮，拽出宝刃秋风落叶扫，刚要下手，就见这两位把手松开了， 反身把门关好，冲着佟林一抱拳，佟侠客骂，不要误会，开个玩笑嘛，哈哈哈哈哈。也佟林一看这两位挺眼熟，也想不起来了。孙茂昌往前走了两步，佟侠客，贵人多忘事啊，不认得我了吗？老人家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好像干什么？想一想九月九重阳会的事儿，嗯，想起来没？您跟一位二教主身手较量，我们哥俩还都参加了，还替您打了抱不平，会斗二教主，这事儿您忘了？佟林心说我怎么这么混蛋呢？是是是，想起来了，这两个人也报过名，彼此把话一说清楚，佟林这心才放下。但是有一点他不明白，这两个人也是见山的，为什么翻回头帮我的忙呢？佟林这一问，孙茂昌跟王英口打海声，佟侠客，实话跟您说吧，我们虽然在见山，可不是英王的人呢、啊，啊，不是，我们是进山卧底，别有所图，表面上是战殿将军，实质上跟他貌合神离，我们是寻找一件宝，等宝物找到手了，我们甩袖子一走。但是呢，我们自从到了建山之后，发现英王这人还真不错，尤其是大帅谭天跟我们的感情甚好，我们一半时就没离开，再说那宝贝也没找着，就这么呢拖欠到今日。您呐，一进剑山我们就知道了，实不相瞒，这两天我们没闲着，寺外这么一转悠，发现吴云飞吴大侠行径可疑，我们在后头追踪，嘿嘿，果不其然，佟侠客您在他家呢，方才开个玩笑，您不介意吧？哎呀，吴云飞一听把汗擦擦，王二位，这玩笑可开不得，把我都吓得没脉了都，嗯，我认为英王派人跟踪着我，可把我吓得不轻。哎，都是朋友，四个人在屋里密谈。这两个人就问佟林：“您怎么还不走？在剑山干什么？”佟林也没隐瞒，把自己的企图目的全告诉这二位了。打算赶奔鱼骨寺鬼见愁，去盗取蒙丹蓝谱。王英跟孙茂昌两个人一听相顾失色，佟侠客，不是扫您的兴，千万不要去，那是魔窟啊，那是，那又是龙潭虎穴呀、啊！您知道那仨大和尚，了然、了因、了尘，还有鱼骨僧，多高的能量？就是全剑山的人，包括云台大剑燕普、张明志、赵明真，对这几个大和尚要高看三分呢。您再想想，他们要没能耐，英王能把蒙丹叫他们保管吗？这是一。二，那个大庙里头有的山洞叫鬼见愁啊， 那个山洞里布满消息埋伏，神鬼莫测，把蒙丹搁在那里边去了，外边还有几个大和尚保护着，您能拿得出来吗？那是命根子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掌握了蒙丹，按着上的人名表抓人，剑山不就垮台了吗？佟侠哥，千万去不得。我们哥俩的意思这么办，您是个好人，把您护送出剑山，您这不掌握点情况吗？回去您去请人去，程玉明的剑侠，比方说大清国四大名剑，乾坤八大名剑，江南八大剑侠，还有您的授业老恩师等人，您多请出几位，然后再赶奔鱼骨寺盗取蒙丹。没这些人啊，玩不转，您就死了那个心吧。武云飞也说，可不是，这话我都说过了，但是佟侠客执意不从，他那意思呢，说在外边转一圈，先看看地势，做的心里有数，也不先忙于到那蒙丹，然后再走。我们正商量这个事儿呢，你们二位来了，你们二位看看这行不？ 这也不行，不行， 连边都不能沾，太危险了。佟林在上面一听，冷笑了一声：“三位，你们的好心，我感恩不尽，我一决是非去不可。哎，三位心说，佟林这人也特意的骄傲，我们都是侠剑客的身份，比你佟林比不了，但是你佟林要说能比过那几个大和尚，我们谁也不相信，他不可能的事儿。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因此三个人沉默不语。佟林看出来，三位你们放心，我就围着鱼骨寺转一圈，看看方向，瞅瞅位置，坐的心里有数，转身我就走，我相信不会有事儿的。那好吧，既然佟侠客做出决定来，我们也不敢勉强了。那您什么时候去？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，那咱们仨人给帮个忙吧。武云飞说行啊，咱们保护佟侠客。四个人把应用之物收拾好了，离开武云飞的家，飞身上房，奔正西而行。武云飞在前面给引着路，王英和孙茂昌在后边保护佟林，殿后佟林在正中央，施展陆地飞腾法跑自宫，赶奔鱼骨寺。八里地那还架得住走吗？这四个人什么人？三晃两晃来到鱼骨寺外，武云飞平身站住，冲佟林一摆手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到了，到了，这就是鱼骨寺。”佟林掌身去大凉棚观看，就见周围群山环抱，古木狼林，山半腰有一块平地，这个大庙就在这平地上建筑的。哟，这个庙规模可真不小啊，看这意思前后能有九层大殿，